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凤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元宵节。在古时候，到了元宵这一天呢，连皇上娘娘都得出来与民同乐，那就甭提普通老百姓了。到这一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动员，尤其是平常不出门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出来了。所以中国的元宵节不仅是狂欢的节日，还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也给了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顺便也可以物色一下自己的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就成为中国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可以说元宵节就是中国的情人节。所以古时候啊，一到元宵节，年轻的小女孩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掂着灯笼出来。怎么打扮呢？其实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和春节喜庆的红色相比，元宵节在宋代其实是偏雪白色的。你看，这和我们平常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好像有些出入。其实啊，古代的人并非像我们现在臆想那样，凡是遇到喜庆事啊，都是大红啊、大绿啊、大紫啊。其实不然，咱们中国对色彩也是非常讲究的，不是单调的。在宋代元宵节就上白色，女孩子们到了元宵节这天呢，一个个的都带着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而衣服都是白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月下显得更加的迷人。所以啊，欧阳修他就写过一首叫《元夕》的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就是说呀，去年过元宵节的时候，有个小姑娘出去碰见了情郎了，人约黄昏后嘛。今年再出去约人，不见去年人了，思念去年人。这就是描写了当时元宵夜那种情人相会的情景。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来，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环球旅行家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听听您给大家介绍最近的天气情况。 好的。上个时段呢，主要是介绍了咱们这个中国大陆的天气。那么这个时段呢，我想介绍一下整个全球各州的天气基本状况。咱们先从亚洲开始。亚洲的话呢， 雨雪啊，比较强的雨雪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局地。这段时间呢，具体地方主要是这个西西伯利亚北部和东南部、中西伯利亚南部、远东地区北部和西南部、朝鲜半岛、日本诸岛、帕米尔高原、伊朗高原中北部、西亚北部，还有喜马拉雅山的南侧，这个斯里兰卡岛、中南半岛南部和东南亚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这个冷的地方呢会出现降雪或者雨夹雪。其中呢，西伯利亚北部和东南部、中西伯利亚西南部、远东地区西南部，还有日本北海道，还有呢，这个帕米尔高原局地呢有达到暴雪，日本呢本州岛中南部有大雨天气。这是在这个亚洲，其他地方呢基本上天气还是不错的，主要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那么在欧洲呢，出现比较强的降雪，主要集中在西欧、南欧和东欧南部这些地方呢，有比较强的雨雪天气，比如说冰岛、爱尔兰岛、大不列颠岛啊，北欧西南部和北部，西欧大部、中欧的西部和南部，还有南欧啊、东欧南部以及东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气温呢低于零度的地方，也会出现雨或者雨夹雪。其中呢，爱尔兰岛南部、大不列颠岛南部呢，西欧中部和东南部，这些地区呢有达到暴雪。那么在这个北美洲，比较强的降雪呢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南部地区，这些地区的话呢，降雪呢强度是比较大，美国东南部局地呢还会达到大到暴雨的这个天气。那么在大洋洲的话呢，主要是北部局地有比较强的降水。从总体来看，这个出现比较强降雨的这个地方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有的地方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假如有朋友去这些地方，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刘老师，我多问一句，因为我们早上看到天气的介绍说，今天傍晚开始可能会起风，雾霾天气可能会有所缓解，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傍晚前后冷空气可以到达北京，风力呢到了夜间逐渐加大到四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在这种情况下雾霾天气就会一扫而光了。 太好了，谢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预报的介绍，我们下一个时段再会，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这个时段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慰问一下最近由于这个天气变化感冒了的袁一和各位感冒的听友们啊。 今天直播间三个人好像都在感冒。 对对对，我这个还是鼻音未消。我们的嘉宾和袁一呢，应该都正处在感冒当中。 ING 的过程当中呢。 但是还好啊，我刚刚听到这个天气的介绍，因为我们知道雾霾天气可能对于大家感冒的一个痊愈呢，也不是特别的有利。 对。 那么风来了，我们 们就等待一下好天气，等待大家的身体慢慢的好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带我们去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让你心旷神怡， 哎， 而且此时此刻我也很激动，因为跟我本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哎，你投资的 啊？对对对对，是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的一块 家乡的地方。 对， 哎，那么今天在我们环球影家，哎，我记得这个狗年的春节过完之后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是， 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张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张波身体好点了吧？ 嗯，基本上还可以，我觉得应该比袁一好很多了。 反正我垫底， 都属处于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 但是张波呢，虽然啊还有点小感冒，但是他特别的想跟大家分享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袁一说跟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 对，嗯，这个地方就是江苏的无锡。然后其实无锡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嗯 啊，当然 GDP 的水平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景区其实算是这两年就是新兴的一个景区。 哎，我们说到无锡，大家就会觉得无锡我熟啊，对吧？我们经常会提到无锡各种各样的一些代表的名词。 你快快，你说一点。 糖醋小排， 你看就这样吃。 啊，不是，我受你影响， 好不好吃？ 带过来就是糖醋小排， 对对对， 确实好。 对， 昨天哎。是昨天前天啊，前天我们在我下午那节目里边啊， 舌尖 说舌尖中国的时候， 嗯， 就专门提到了糖醋小排，因为舌尖在第一季里面是用了一个小小的篇幅展现了一下糖醋小排用糖的过程。 对，就是肉和糖的比例是10:1。 我跟你说，看了那个镜头之后啊， 嗯，然后口水哈喇子淌了一地。 你就算是春节你吃的再胖，你也还想再吃， 因为那个上面肥肉也不多， 真的非常 好。对，嗯，然后其实多说两句啊，排骨这个事情在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做法有三种 啊， 酱排骨、糖醋小排，还有话梅排骨。 哦，听你说过一次啊，话梅排骨 不能再说了，要 那咱们就先 再说一个回家了， 好吧？咱们把吃的先放后头。 对， 对， 对， 刚才说了，无锡有那么多的关键词，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地方呢，恐怕对于很多还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朋友来讲，它还是一个很新鲜的， 甚至对于很多离开， 对于很多已经去过的， 啊，也是陌生的， 对，也是非常陌生的一个地方。 去过无锡的朋友，你都不见得知道这儿，是吧？ 对对对， 嗯，对。我们赶紧揭晓一下答案吧。我们今天要说无锡的哪里？ 嗯，灵山底下的拈花湾小镇。 嗯嗯，这个词儿，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我妈妈发音不标准？ 啊， 普通话不标准，所以听起来怎么怪怪？拈花湾， 拈花湾 哪个字儿呢？就是你想不到会是哪个字儿， 嗯， 发这个音。 对， 它其实就是提手旁一个站，拈。 对， 就是拈。 那，大家记住了啊，不是沾花是吧？是拈花湾，啊。 对，拈花湾。 这一想起来，这个都能想起来这个拈花湾。其实无锡好多地方的这个名字，我觉得也确实是都挺奇怪的。 比如， 啊， 源头主， 源头主 啊。 啊，好多人， 好多人不认识那 不认识那个源，那是个什么头主， 嗯， 啊？ 还有里湖的里 啊， 对对对， 对， 这些都是特别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那个魅力的地方，对吧？有很多典故跟无锡的这么多地方都相关， 对对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说到拈花湾，它其实是出自于中国的这个一个佛语里边的拈花一笑。啊， 哦， 是这样来出来的这个拈花湾 的词。 对对对对，为什么我开始先提到在灵山底下？可能大家对灵山已经特别特别熟了。如果是在两年前，我一说灵山，大家说我去过，80%的人跟我说这句话，你知道吗？然后我也觉得我说是无锡这个地方啊，确实是大家确实很熟悉。 嗯 啊，而且我最早先我觉得说是别说是，袁一对这个地方有剪不断的这个联系。我其实我在无锡也是从最早先是在99年。我就去了无锡 啊，真的， 对，也已经是相当早了，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将近20年时间了。 99年，您还是上学呢吧？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学生时期。 对对对，所以说在无锡的这个地方，还待了有大概有个好长时间， 哦， 啊。但是那个时候，它就是大家能提到的，就是灵山啦、惠山啦这样的一些地方， 对， 并没有，还包括一些什么 天下第二泉， 对，三国城、水浒城，大体上就是这种说法，就是拍电影的一些地方。 刚才我。那个袁一说无锡不大的时候，我这会儿都不相信了，这么多的地方。 其实无锡它最好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它其实它的整个一个游览是一个环太湖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反正是在太湖边上啊，这个就是说是会有很多种的玩法，对吧？而且就是还非常好的是从每一年的从腊月开始，对吧？一直到它的八九十月份，它全年都有花季。 哦， 这是无锡 就是我觉得是特别奇怪的一点。 这多好、啊、这应了人家这名字，你说拈花湾，你如果要是在一年当中大部分时候你看不到的话，这词儿它就失去它的作用了。 对对对，也失去花的意义了、嗯、 对, 对, 对，你像比如说去年冬天十二月份的时候大家去看腊梅， 嗯 啊，然后说是到春节期间一直包括到三月份啊，那么正值是梅花盛开的一个季节， 嗯 啊，所以说是很多人就会到无锡的梅园啊，还有包括它的有一些就是各种特殊的那种就是盆景的那种的制造的，比如像冯氏梅园、 哦、 啊，这都是在无锡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看梅花的地方， 对 啊，而且正值是三月份，大概这段时期就是盛开的一个季节， 对， 就是全部都开放。前两天我跟我爸聊了一个话题，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说是这梅花现在开什么开啊？不是腊月开吗？我说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还是蒙我呢。我说这段时期正值是一个盛开的一个季节，也是在三月二三月份。 我春节期间去拈花湾的时候，梅花已经开了。 对对对，它只是陆续的暴露了一部分。 对 啊，那么说是正儿八经开的最旺盛的时候是在三月份。 那就这一段时间了， 对，也就是这不是二月，我们已经结束了， 明天就结束咱们的二月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这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月份的花，然后其实到了清明节左右的时候，又是无锡的樱花开的时候。 哦， 无锡的樱花可是享有世界三大赏樱圣地之一的美誉的， 它并不亚于日本的。 哦、对， 嗯，就是说是你比如像在源头渚里边的，它有专门的赏樱的整个一大好多片区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其实大家看樱花嘛，在我们北京也有好多地方可以看到哈、 嗯、 但是我觉得你夜晚去赏樱花的话，尤其在太湖边上去赏的话，那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 嗯嗯 啊，你尤其是包括那个樱花整个飘洒在这个整个湖面上，然后它有一系列的这个灯光秀打在上面的时候，然后反衬出来的颜色是相当相当漂亮的。 嗯， 你知道樱花这个东西跟无锡人的结缘其实挺早的，就是在我很小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那会儿在少年宫舞蹈队， 嗯， 就经常每年的暑假，也就是天刚刚热的时候， 嗯， 就樱花盛开的时候，就会接待日本友人。 嗯， 因为在无锡有一片中日友好 樱 花林，樱 花林，对对对。 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林是1986年就已经建成了， 哦，很早， 所以时间很久。我是90年出生嘛， 嗯、 所以就它一直延续着，就是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占据 很大的一部分 记 忆。 它是大于元一的年龄的，这30多年的樱花的 一个基地， 对对对 啊，所以说是就是之前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并不太注意这些， 嗯、 只是说是哎，我到一个公园去转一下，可能很多一些地方要这个盛名要远在于这个樱花之上， 嗯， 所以说是，但是现在呢，尤其是到一到这个阳春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可能很多一些朋友都会说是哎，提到下江南的问题了， 嗯、 啊，一到江南肯定是赏花呀、啊 嗯， 北方的花还基本上不咋没咋开， 嗯， 对吧？所以说几乎都会去选择在。就是在三月底、 嗯、 啊，因为樱花的花期它大概也就是在一个星期左右、 嗯、 啊，一个星期最多能延续到10天吧、 嗯、它很短、 啊、对，它很短，所以说是一般都会说是根据它这个气温，当地的气温在三月，就是梅花下来之后然后又到樱花， 接着有樱花， 对，樱花下来之后，其实无锡还有一个很牛的一个花，你知道吗？啊，就是一下到了五月份就成了这个杜鹃花， 嗯、 啊、哦， 就是在惠山它本身有杜鹃花海， 对 啊，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有主题的，因为它中间还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花啊、 嗯、 比如像什么郁金香啦等等这一系列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多。 嗯， 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把云南把昆明这些城市称之为一些什么哎花的故乡啊，那、 嗯、 但是我觉得说是在无锡也可以称之为这样了，然后到夏天秋天这不用说，它的花肯定是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嗯， 那么说是作为这个拈花湾来说，我觉得说是它的意义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度假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说一个小镇，可能我们也去过很多的江南的古镇，比如像什么西塘了、同里了、 嗯、 周庄了等等，这个整个这一圈的一些古镇啊，基本都很熟悉。但是这个小镇呢，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现代做起来的一个小镇，并不是说是之前就存在的。 嗯嗯 啊，但是它完全又符合了，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大家很多一些朋友出去度假，首先第一个考虑的，我要住一个好的环境。 嗯。 嗯， 那么其实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这个小镇里面的住的各个房， 就是 各种民宿， 对各种民宿，但是它各种民宿呢，然后都是一个很高规格标准的啊，就是几乎就说是如果我们拿五星级来去评判它的话，它肯定是已经高于五星的这样一个概念。 哦， 同时它还是有文化概念在里边的，就是包含因为它分为一期和二期嘛啊，其中呢有一期的整个这个是全部是以拈花为主题的。这种的民宿， 嗯， 大概有十几家这种客房。 什么叫以拈花为主题？ 就是说，你比如它花月相接啊，这是它第一期就存在的啊，里边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客栈的名字，比如像什么棒鹤啊这些类型，都是有禅意、有花的意义、 哦、 啊，所以说是以拈花为一个主题， 嗯 啊，那么说是第二期呢，就是它更有一些就是以禅意，完全是禅意客栈， 嗯 啊 嗯， 那么说是它禅意客栈，比如像我们很多人能够就是你听一下它的名字就知道了，比如像什么无尘、无门关， 嗯 啊，坐看云起， 嗯， 那么这一系列的就是说是都是符合它不是说不只是说一个名字这么好听，而且跟它里边的整个所有的配套设施是完全是吻合的， 嗯 啊，这只是从它的一些住宿上面来说，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整个一系列的主题活动也非常非常多，比如像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一般情况下可能说是你逛景点可能逛得非常的累，对吧？但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完全是一种休闲度假。你比如像抄经。啊、 哦、嗯、 那么它本身在灵山脚下嘛， 嗯 啊， 很符合灵山脚下这么一个叫做佛教文化的区域， 对对对，很符合这种文化的、嗯、啊，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抽一个时间大家能静下心来，就是你泡上一杯茶、嗯、对吧，然后说是去不管是你去打禅也罢，或者是你去抄个经也罢、嗯、我觉得真的是也是一种享受啊， 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拈花湾小镇里面各种民宿的名字， 嗯， 特别有意思、 嗯嗯， 比如门前一棵松， 哦嚯， 还有芦花宿、 嗯， 芦花宿这个客栈特别有意思，说这个名字是灵感来自于宋代的一首禅诗， 嗯， 醉眠醒卧不归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 嗯，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棒喝， 嗯， 一论 棒喝，还有一个我看到 一轮明月啊， 下面有一个百尺竿是吧？ 对，百尺竿、 嗯， 还有吃茶去， 嗯， 一池荷叶。半窗疏影， 嗯， 萤火小树， 就是过去啊，你让这名字，你完全不会把它当做是， 对对对， 这个作用， 对 对 对对 对 啊， 过去可能在网上你经常看到这词儿， 而且它每一家不光是芦花宿，就是因为这你所说的这全部是它的一期客栈的名字 啊、哦、 啊，就是它其中一期 啊、 哦、二期的也是更有意思的、 嗯、 啊，你回头你可以再查一下，我能记住的一部分，因为一共大概下来之后有三四十家这种客栈、 嗯、 这是说的名字啊、 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嗯、尤其是张波区已经打了前站了啊， 对， 他还给朋友圈里发了很多我们当时很惊叹的图片， 对， 那么我就想说到这些图片上展示的这些房子的风格， 嗯， 这些风格呢，乍一看，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哎，这是京都嘛，是吧？哎、 有这种感觉， 这是奈良嘛，等等等等这样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你回头再一想，哎，这不就是中国古代建筑那种风格吗？ 它完全是具备了中国的汉唐文化在里边。 嗯， 啊，就是到这边的话，我觉得说是大家去玩的话，你一定不要穿自己的这种衣服啊，你可以去到里边去， 穿汉服 、嗯、然后 提供吗？ 你可以去租吗、 哦、 啊，然后你还可以去在那边不是那个那种伞，就是那种油纸伞， 油纸伞， 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你去度假的话，然后把自己衣服先放那儿、 嗯、 然后就那样逛这个街的话，他们更有感觉，而且就是说是尤其你不管它是晴天阴天， 嗯 啊，其实每一个天气的感觉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嗯， 因为它你看它的如果是在阴天的话，就比如说秋天的话啊，就说是已经深秋的时候，可能说是整个芦苇已经全部都干了的发干了那会儿，然后真的是你走在这个街上，你去看整个所有的房子的一些轮廓，这个是非常明显能看出来的，对吧？然后说是你站一个制高点，你望下去之后，完全你感觉这好像是日本的京都， 嗯 啊，就是完全是这种感觉的啊。然后你进到每一间房里边，它全部是一些中国的汉唐文化的一系列的东西，全部都存在。 嗯， 哎，我还挺惊讶，就我查了一下，就这些住宿的价格， 我真的觉得是业界良心啊。 它的价格其实不是很贵的。 对，真的不贵，就是基本上均价是五六百块钱一碗。 对对对，差不多基本上的均价在五六百。 太棒了，但是那个你如果看图片的话，你 绝对不敢相信， 绝对不敢相信。 就是在我们北京，如果说是在我们北京，我拿这个地方，我跟周边的一些这个民宿也比较了下，就是完全就不是在一个级别了啊。 就如果在北京这个条件的民宿， 这样的条件 也得一千朝上。 我估计得三千左右。 3000， 对对对，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另外，就算是在江南很多的小镇，你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在这样一个水平之上的，那大有人在啊。这个还是比较低的一个，在整个江南来比，我觉得 它的定价是非常适合于我们大众去，但是它是有限量的，因为它只能接待1000人的住宿量。 就整个这个拈花湾的 整个这个小镇里 接待量， 全部接待量，而且它是统一管理的， 所以确实会比较难定一些。 对对，就是你订房的话，你订上哪个不一定说是你订的是这间房，这间房，知道吧？就是很有可能说是你订的是，就是它是有随机分配的 啊。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它每一家客栈，既然说是它随机分配，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设施环境基本上都是一个标准做出来的啊。所以说是大家不用去有这方面的质疑或者顾虑。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走到这边之后，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白天的一小部分内容，对吧？当然他每一天白天他可能有7到8个主题活动，然后到夜晚的时候他还有个点灯，对吧？有一个亮灯仪式。那么这个亮灯仪式呢，就是赶到什么特殊的节假日的时候啊，就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的，他的整个后面有一个这个有一片这个繁花，对吧？啊，就是整个是。 所以你这么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结合刚才袁一打开的图片，我们看到这个拈花湾小镇，它的整个这个地形啊， 对， 它有一点叫做依山面湖， 对， 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有湿地的景观， 对，有湿地的景观在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在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它夜晚的亮灯仪式，它还有包括一些灯光秀。啊，也是非常，就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以现代的审美的眼光来看呢，很多我们过去讲有很多的古镇啊，它之所以我们说个别的啊，之所以有一些不伦不类，是因为它不符合现代审美的眼光。 对， 比如说从灯光、从建筑的风格、从街道的设置，包括它的整洁的程度。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拈花湾的时候，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的震撼？其实在这些方面它做得非常好。 对， 我可以讲它为什么刚才一直提到说它像某些世界著名的城市啊。 对对对， 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打造的 精致感 真的特别特别精致。 对 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到这个地方之后，你几乎是不想走的状态。你可能真的说是本来你计划待了2天，可能你说我再多住2天， 但是不行，人家说只能1000人，你还是走吧。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张波为我们介绍的今天这个主题的部分啊。说到拈花湾无锡，这真的是袁一的骄傲。 这还只说了住宿的部分，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去体验的项目。 对，项目几乎是因为大概是一天，大概有个7到8个主题，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包括一直到了它的整个下午， 还有晚上， 对，还有晚上。那么这一天下来之后，如果说你要一天把这些项目全做完了，我觉得太赶太赶了。 对，既然来这儿感受禅意的生活的话，还是把节奏要放慢一点。所以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今天我的家乡无锡的这个新兴的非常精致的景区拈花湾。 既然是禅意嘛，先喝口茶是吧？咱们下半时段一会儿继续聊。 结局还是失去你，我为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时间填不满的圆，是你，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怎不做到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眼神解不开的结，是你 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出口，83316030。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对话珍惜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日至1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星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旅行规划师是我们的老朋友张波，在刚才上半时段跟大家一起介绍无锡来自袁一家乡的一个景区。 嗯， 好，那再次欢迎一下张波。 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张波刚才说到的都是袁一他们家离得特别近的地方啊。 嗯， 基本是围着他们家转圈圈。 嗯 啊，也跑不出他们家的这门口的哪一块地儿。 我还记得在原来袁一第一次。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在环球旅行家里面第一次介绍家乡的时候， 嗯， 然后就以太湖美作为背景， 对 说了很多关于无锡很多很多地方。 因为其实拥有太湖的城市除了无锡以外，像苏州， 对，苏州 、 然后包括湖州那边也有一部分太湖，但是、 对，你看刚提到苏州就想起来舌尖在这一季里面， 嗯，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大家吐槽的点就是苏州关于他们提到在太湖去补太湖花炉的事情， 嗯 啊，那一集是特别有名的，展现太湖的一面。但是我知道太湖在无锡这边的这个价值相当之高， 因为太湖最大的一个面积是在无锡、 哦、 所以可能对于无锡人来说，就我们说从小喝太湖水长大的嘛、然后在吃的方面，我们吃的太湖的湖鲜就是三白嘛、白鱼、白虾和银鱼， 对、 对， 这些东西在无锡肯定特别的普通了哈。 对对对，就是比较常见，所以价格也不是很贵、我刚刚广告间隙还在跟张波说，我说除了住宿的价格让人觉得太性价比太高了以外，我这回春节期间我虽然没有住宿、但是我全家老小四口人、五口人嘛，加上孩子、在拈花湾景区吃了一顿饭，就是你常理当中认为说景区不管怎么样就是人力物力这是 多少要贵一些， 多少要贵一点， 对， 那顿饭就是点了无锡常见那些湖鲜，白鱼、白虾、啊，然后包括螺丝啊等等，正常吃一顿，最后结账的时候不到300块钱。 所以说我给你我给你推荐你们家乡这个地方，你是赚着了， 真的是都惊了。 刚才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 SLY， 他说再说一遍那景区名字叫什么来着？ 拈花湾。 拈花湾， 对 对， 提手旁一个站，就是那个拈花惹草的拈。 对，就是拈花惹草的拈。 对， 刚才说到这个拈花湾呢，说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张波一直在强调啊，它是面临着太湖的， 对， 然后呢，它属于在灵山脚下。原因刚打开这个网站的名字就特别好，叫 灵 山 圣 境。灵 山圣境，它其实跟灵山大佛他们属于一片区域的，所以其实如果去的话，你给自己多安排几天时间吧。张波，你推荐一下，如果拈花湾和灵山。就梵宫这一片都玩遍的话，是不是得一个星期？ 可不可以组合？ 差不多。如果是你要把这边全玩遍的话啊，你一次是玩不够的。你需要，你说是一次，可能你会留下很多遗憾。就我说的，就说比如说你什么季节去，看什么样的东西，那是不一样的。当然，固有的一些东西的话，然后说是比如像到惠山古镇底下，我说是你到惠山，你最起码你不得一天嘛，对吧？那个西惠公园，包括它底下的整个那个惠山古镇的里边的，包括一些酒坊呀，包括一些捏泥人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觉得是这都是需要去体验的，对吧？对吧？那么这整整的一天，太湖城、三国城，你要是赶点儿的话，对吧？啊，那你至少也得一天的时间， 对 吧？源头主的话，然后再加上三山岛的话，然后这又是一天，对吧？这已经三天了。然后拈花湾小镇基本上你要住两天，是最为合适的，就是你不赶，那么是最为合适的。那么这已经五天了，然后加上你去，加上你回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还没敢介绍，比如像梅园，再去看一看的话，然后差不多又要占你一天时间。然后还包括它无锡市区的一些老街，对吧？你再转一下的话，那么这样下来之后，差不多你要是真的就是。这种玩的话需要一个星期时间， 你还没算上你再找找袁一小时候待过的地方，是吧？ 对， 主要是拈花湾里面有太多可以体验的东西。我刚刚还打开一个网页，上面介绍说就是缝那个香囊啊，那个草鞋， 自己弄吗？ 对，就是你 可以动手做的 印花布，那叫 印染 的布， 对， 在无锡也很常见。然后你就拿那种布，然后肯定有老师会带你一起做 哦，手工嘛， 对， 手工类的，比如插花。你这个是免费的啊，他不是说是我插叫你插花是给你收费的 啊，免费的， 抄经也是免费的，就是这里边我说的那几个主题活动一律都是免费的就是包括就是大家很多朋友说这插花我不是说在其他地方插花都得交，不是交学费或者交什么费用，对吧？但是这个地方他教你的话，那这些东西是在免费的范围之内的。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啊，就比如说是泥人彩塑，那么这也 阿福阿喜是无锡的一个标志， 对， 泥人 啊，所以 对， 胖乎乎的两个泥人， 哎呀，我现在电视机旁边还放着俩，就是 原来收藏是他们家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在这个里边的话，为什么我说除此之外了，后面的夜色里边有一个梵天花海。那么梵天花海特殊的节假日里边会有很多在草地上啊、草坪上或者花海里边啊，它有设计的这个什么大的月亮啊，比如大的月球啊，还有包括很多这种伞在地上一撑，就是完全衬托了另外一种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为什么而梵天花海这边的话，就是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个地方啊，不管说是你是这个结婚的没结婚的，你都可以走在后面这个花田里面去走，花海行经嘛，也是这里边的一大特色，对吧？然后你像它这个街道并不是特别长，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是到这个地方，我觉得你要是真的去了解它，你并不是说哎我到这儿看一眼的话，可能你只能了解它一个皮毛， 对， 然后你就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比如说是你再上了灵山，这个也属于正常现象，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 一个大的景区 。对吧？那么这样子玩下来，这只是说是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近期之内，对吧？比如三月份、四月份，你可以给三四五月份，你可以给自己就捋这样一条线路，可以到这边去玩一下， 对， 也花一个星期时间。当然还有很多，这无锡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特别小的一些地方需要你去发现它，就是比如像什么桃花居啊，很多一些这种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在网上找一下啊，就是确实是也是非常有当地文化特色的 啊，一些这种地方去体验，嗯，是非常不错。当然，无锡的吃的，我跟你说没得说，大家不用说是，哎，我吃什么地方的什么样的东西。太湖三白，他们家就守着一圈全是太湖，你就甭研究吃螺蛳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他们家产的， 每家做的都好吃。 对对对对对对， 每家都有自己的做法 啊，而且他还并不是完全像上海那带，就是很多他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甜的那种，它不是完全是那种情况的。 嗯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说在这边吃饭的话，我是比较习惯的。 我在《舌尖》里面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嗯， 问委员一， 嗯， 因为《舌尖》里面也留了一个问号，他是说，他说无锡这个偏爱糖，偏爱甜， 爱甜， 对于无锡人自己来说，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是不是？ 你觉得你有原因吗？你小时候其实是习惯的，就是反正出生长大就是这么吃过来的，是吧？ 嗯、 就是这么吃过来。但是很奇怪，是我们做狐仙一般不放糖。 哎、 嗯， 啊、 嗯， 就蒸白鱼、 嗯、 煮河虾、 嗯， 这个是不放糖的。嗯， 但是在吃， 但吃肉的时候， 红肉的时候， 对，吃红肉我们是会放糖。 红烧肉， 啊啊，对啊， 我们不叫 红 烧，叫排骨 嘛。 对 对 对，然后 我会想到上海那边去。 然后像小笼包里面的馅儿。也是 甜 的，对， 嗯、是他们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做刀削面也是甜的。 我们没有刀削面。 那个， 哎，张波说了自己家乡了啊， 不是，是有的， 啊、真的 我真吃过， 真的假的？ 真的吃过， 是不是一个这个山西来的上门的女婿到了无锡之后开了刀削面的馆子？ 这个 是不是有可能？ 后来我就给他们指挥啊，我说是。你能不放糖吗？ 我想吃一碗不带糖的刀削面。 我只要你不放糖，放什么都可以。 对，因为我们那儿面食，比如说我们那儿这个像葱油面啊，包括还有拌馄饨，我们吃馄饨是拌的， 对对， 里面一定要放糖， 哦、 对，酱油加糖， 对、 嗯，还有一些我们秘制的料。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在这边它不是特别甜，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部分菜它里边是不放糖的、 啊？ 对、 啊， 所以刚才说的是有区别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嗯 啊。 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吧。这个比较呢，我觉得每个地方可能跟其他地方的比较呢，都是有长有短，或者说有它自己的优势的部分。 嗯、 有人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说那能不能说说它跟咱们的古北水镇有什么差别吗？ 完全不一样的。 嗯， 江南的它本身的水系是就是自然的一种风格。第二一点，它的主体。它的整个主体的设计文化并不是像古北水镇那样的，因为古北水镇它是有它自己特色的，它是长城脚下的一个古，它衬托体是长城，对吧？那么它从的民宿的角度来说是，那么这边打的是一个禅意文化的，那么这是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说是就是大家把这两个地方混为一谈的话，完全你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古北水镇回来，我也跟张帆说，我说古北水镇是让我惊讶的，我一个就是江南人，然后在北京找到了这样一片，就是离我家乡、 嗯、 我想象中的水乡已经非常 接近 的一个镇子了。 嗯、 但是因为它身处北方的城市， 嗯、 然后就像张波刚刚说，它衬托体是长城、 嗯， 所以它整个感觉是大气的。 对对 对 对， 是那种可能石头堆砌的感觉会更多。 对对 对, 对。 但是在我们南方呢，在拈花湾这个地方， 嗯、 就你觉得就是芦苇荡， 嗯， 湿地， 是以 然后 草木， 对， 温润的。 对，是这样一种感觉。 对， 但是真正的从文化上面体验感完全是 不一样。 所以您觉不觉得张波？我就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啊，就现在我们经常会说，走到哪儿怎么都差不多，这种现象逐渐在得到改善。 对， 在一个发展的阶段，恐怕你看到的越来越像的东西，真的在某一段时间里面说越来越多。 对， 你会觉得哎，到哪儿都没意思了，因为好像大家都做成一模一样的， 所有 的复制 的 copy 就是哪个地方，你只要说一搞民宿，我会发现就是在。有一段时期之内，这个民宿的概念特别的热门， 是吧？ 啊，那么这个热门的时期来，然后你会发现到，不管到了房山，到了怀柔，到了很多地方， 没错， 它的雷同性非常 甚至啊，你到了南方，你看那个街上卖的东西，怎么景区里边东西跟北方一模一样？ 嗯， 其实是不正常的。 对。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回头看刚才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说好啊？就是这么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所在的地方的不同，水土的不同，文化的不同。 嗯， 然后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一方水土是一方人呢。 嗯， 那么人的气质也是不同的呀。 嗯， 所以这个镇和镇的感觉都是小镇，但它应该就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他们不能拿过来去比较。 对， 我觉得是不能去比较。 越不同， 对， 越会发现自己身边以及你遥远的地方的美。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呢？其实，他这个小镇比较成功，也就是打造了他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特色，没有模仿谁，没有效仿任何一个人。 对， 就是 再次强调，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他像某些城市的时候，其实你看他骨子里他散发的是传统文化的东西。 对，而且为什么我开始一直提到好多什么汉唐风，对吧？啊，汉唐文化， 对 啊，那么其实在这边的话，在无锡的话，它这种文化也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标志，而且包括它的整个花花草草都属于它这地方的一个标志。 就是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它让很多的我们想象当中，或者你读的那些典籍当中的那些古建筑，它慢慢的复活出来。 哎，有这种感觉， 他像是从画里边走出来了。 你漫步在这个拈花湾里的时候，可能很多你已经很久没有去触碰的一些古诗词，唐诗三百首就回来了。 哎、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啊？ 需要环境。 你本来你觉得自己是忘了。这些东西好像都不存在了。 对， 但是有时候你看到某一个景物的时候，突然之间，它不知道从你身体某一个部分就钻出来了。 钻出来， 这就是说大家常说的那个诗和远方的一个关系嘛。 啊， 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然后本身你自己肚里就是空的，然后可能自己能即兴作诗，这种呢，我见到很多朋友都 学。你血液里面其实流淌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是不知觉。 对对，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你到这个地方去之后，你要是为了走马观花，你就买一张门票进去。 对， 对吧？如果说是你要说想去体验，我觉得你应该就在这个地方静静的住下来，然后把它的各个地方都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就是可能你不一定把这30多家客栈全住了，对吧？但是你可以选出来一家两家，然后其余的你可以到里边去参观，没有问题的，大家是不会拒绝你去参观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到这个地方去，就是说是就是一个度假，或者一种放松，或者一种 算个假期吧。啊，刚才你说的三四五月份，我也想下一个假期应该是清明假期， 清明小长假， 然后接下来 五一 能连上， 对， 再往后走就 端午 了， 对对对对。 如果是公众假期的话，还是挺挤的，因为无锡本地人都会去， 所以听袁一这句话是有用的。 对， 你如果能够错个风， 对。 而 且一定要避开双休日， 就是尽可能大家避开。如果实在避不开的话，这不是你说了算的。 那当然， 对对对， 对吧？ 老板说了算的， 对，因为是现在，现在这个时间了，大家可能都会尽可能选择，或者是根据孩子的时间，或者根据自己上班的时间来去协调。那么，纵使是赶上了之后，为什么我说是你不要走马观花？他纵使是白天的人多，但是参观的人占了一大部分比例。住在这个小镇的只有1000人。 哦，你是说到了晚上？ 对啊， 一定要 晚上，这里是属于这1000人的， 就是只属于这1000人的。 好， 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你会选择一个错峰也是非常好的。比如白天呢，可能会有很多旅行团在节假日的时候会选择去有源头组看樱花，对吧？但是你可以错一个峰，你选择夜樱嘛，就是晚上去游览的话，那么是另外一种的体验，而且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值得晚上去看的， 好，听到张波今天推荐袁一家乡，袁一还满意吧？ 非常满意，就是因为我去这次真的就是走马观花，因为是临时的， 吃了顿饭， 我必须要再去。 你也就临时听我说了那么一嘴， 我妈给我推荐了很久， 然后你就一直没去， 一直没去， 还是信任张波吧？ 还是信任你？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特别感谢张波在年后第一时间能够带给我们这么一个好去处。 对，春季的去处已经有了哈。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真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吧，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瑞

拿走90根小秦冷冻即食海参，每根是30克的。另外呢，还给您10袋的沁州黄小米，每袋是2两。 嗯， 只需要您拿起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一张提货券，400-015-5151。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